北京时间12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是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在今天的节目中，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3篇人物专访，他们分别是北京新机场大兴筹备办公室工作人员王梦阳、西红门镇城管执法队副队长张博，以及长子营镇车库营村手艺人李洪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记者对北京新机场大兴区筹备办公室工作人员王梦阳的专访。 我是来自机场办的王梦阳，我是在那个北京新机场大兴区筹备。 28岁的王梦阳来自于北京新机场大兴区筹备办公室，在办公室里，他主要负责组织、计划、协调、外联工作。 主要负责的那个工作内容其实比较繁琐吧，基本上是跟机场相关涉及的一些案件呐、还有机场前期征地拆迁之前涉及到的，比如说是法律法规宣传啦，然后施工建设的法律法规的宣传，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噪音治理方面，也都是我们在负责，因为我们不是常规的那个单位，然后涉及到的很多工作我们是之前闻所未闻的，每天都面临很多新的挑战吧。 大学刚一毕业，王梦阳就顺利地进入了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工作，也是在那会儿起，他对机场和民航业有了最初的认识。虽然工作稳定，收入不错，但一次偶然的机会，王梦阳听说大兴要建新机场了，这可把他高兴坏了。王梦阳说，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大兴人，如果能在自家门口工作，而且还能从事自己的老本行，那岂不是更好？ 工作之后其实是在首都机场工作了2年、做了2年地勤、后来听说咱们大兴要建新机场了嘛、然后觉得就是对机场工作这方面有点经验、很想过来看看。 其实我是对民航业是有一种我自己的执着吧。当时选择来新机场呢，也是觉得我回来也算是半个民航人，我能继续研究我喜欢的东西。 就这样，他放弃了当时让别人羡慕的工作，满怀着美好的憧憬和期待。2013年年底，他第一次来到位于礼贤镇齐克庄村的机场办，虽然有点心理准备，但当看到现场的情况时，还是让他傻了眼。 首都机场这种地方，它是面向全国啊、面向全世界的这么一个交通枢纽嘛、所以每天面对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哪儿都有。而且我是在这个一个航空公司的休息室，可以说基本见的都是高端旅客，每天是穿着制服上班。按理说就是作为女孩子来说还是虚荣心嘛，这种工作环境下还是觉得挺开心的。来这边之后就是我想的可能跟我见到的真的不太一样，因为我以前一直住在黄村嘛，可能是从小到大没有见过那么多，就是一眼望去全是村儿啊、什么那个地上全是那大棚什么的，就是没怎么亲眼所见过。真正在那个村里上班的时候才明白到，就是有些事情不是像我看到这么简单吧。 想想在首都国际机场上班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看到的是四通八达的高速路和远近闻名的商业区，听到的是全球商务信息化，穿的是精致的制服，那可是倍儿有面的工作。但眼前除了成片的庄稼就是蔬菜大棚，一开窗户就飘进了一股鸡粪味儿， 一想到未来几年都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这让王梦阳的心里打起了退堂鼓。 我当时想的是还能从这儿上班吗？就一直在村里吗？心里是挺没底儿的，然后也有点害怕吧。后来又了解了这个新机场，咱们新机场定位为大型国际枢纽机场嘛， 它最终到2025年的时候，年旅客吞吐量将达到7200万人次，又是跟那个首都机场相对独立运营吧，是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这个双枢纽，我是觉得它很有发展潜力。 加上又是家门口的机场，其实我心里还是有点期待的，所以最后还是留在了机场办。 占地约43000亩的首都第二机场，终于落户在大兴区榆垡镇、礼贤镇和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之间。作为机场办的一家协调单位，他们既要协调区里各委办局，还要协调乡镇政府，另外还要协调首都机场集团、建设单位、航空公司等企业。但越是这样，越让他感受到了这份工作的价值。 我是2013年11月到的机场办。 我记得我刚开始来上班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正好赶上机场项目的环评和稳评公参。说实话，我以前根本就不知道环评稳评公参是什么。接到这工作的时候也有点发愁，然后也是问领导，然后自己查资料，弄了得有一周时间吧，才把这个前前后后头绪给理清楚了。当时是正好赶上刚过完年，那时候就紧急要开展这个公参工作，从制定方案呐、到一步一步落实，最后还好吧，就是花了2个多月时间，还是完成这项工作了。因为我们真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从制定方案到召开区级层面座谈会，再到协调镇里落实问卷调查工作，涉及5个镇、174个行政村的公共参与工作，调动了区、镇、村级干部4000多人，发放并回收调查问卷近5000份。王梦阳说，虽然2个多月没有回家，但一想到环评稳评公参工作是国家发改委批复新机场可研报告中最重要的一环，他就觉得自己付出的再多都是值得的。 当时做这项环评稳评公参呀，其实我后来才明白它的意义是比较不一般的。因为环评稳评公参它这个公共参与这个数据呢，是最后是要归到咱们这个报告里，咱们这个报告直接决定了这个咱们机场项目它能不能获得国家发改委的批复。我觉得我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其实是在于很多事情，就是我是从头开始学习吧，这对我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因为很多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事情，然后我现在需要重新学习，一边学习一边工作，虽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我觉得这个还是对我来说挺新鲜的，然后挺有趣的，学习中然后也在慢慢的成长。现在工作也越来越上手了，我还是挺开心的。 从2014年年底新机场正式奠基，到2016年深挖的地基，再到2017年航站楼混凝土结构和钢结构陆续封顶，这几年王梦阳亲眼见证着这片土地上发生着的神奇变化。 那个时候来呢，就是放眼望去，家家户户小平房，然后地里都是庄稼。那时候很难想到，就是这些村儿后来会变成什么样。2015年嘛，就已经开始征地拆迁了。咱们是42天的时间，就是完成了住宅的整建制拆迁，基本是1个多月吧。我在去那片地方的时候，就是村子就全没了。真的是感觉一天变一个样儿。后来马上就开始开工建设，打地基呀，什么工程车呀，都进驻现场，一个月一个变化，一个月一个变化，到今年就是航站楼上半年钢结构啊和混凝土结构啊，就特别快就陆续封顶了。后来我听说这个美国那个 Discovery 那个探索频道吧，就是他们制作那个纪录片，他们专门来新机场制作了这个关于咱们新机场的这个纪录片，可以说可能对外国人来说，咱们这个工程之巨大，时间之迅速，都是很难想象的吧。 大兴新机场不仅是一个交通枢纽，这也是一个地区的地标，是国门，是经济发展的象征。 王猛阳说，2019年他会亲眼见证新机场建成通航，他也相信未来的大兴必将腾飞。 特别快，可以说每天、每个月、每年都是一番新的景象。马上2019年，咱们新机场就要建成通航了。然后我也希望我能在我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和大家一起共同见证新机场建成通航。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是本台记者对北京新机场大兴区筹备办公室工作人员王梦阳的专访。 位于大兴区的西红门镇可以说是京南地区非常繁华和知名的商圈了。西红门镇分为西区和东区，西区的汇聚、宜家等购物中心深深地吸引着城区及大兴周边的百姓前来消费，而东区却还处于城乡结合的状态。针对西红门镇的这一特点，西红门城管执法队也在执法中因地制宜地制定出了相应的执法措施。西红门镇城管执法队副队长张博向记者介绍， 西红门这个有汇聚、宜家这些大型的商业综合体，还有这个包括西红门地铁站的人流吞吐量每天也非常大。作为这样一个区域，我们肯定是要在日常工作中要重点对待的，包括它的周边啊，原来有摩的，地铁站刚开的时候嘛，每天人流量大，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挣钱的好机会。但是这两年已经没有了，我们现在是每天从早6点到晚12点安排人倒班盯守。他们有生意的时候我们也在，反而到12点以后的时候他们也没生意，所以这个现在问题就基本杜绝了。但是呢，每天还是有专人在这边巡查，转一些什么呢，因为有一些突发问题，比如说这个店要新开了，这边有新开一个美容院呀，新开一个饭店，他会出来一些人发个打折券、优惠券、促销，这种问题也是法规禁止的，我们会对其进行查扣并追根溯源。还有呢，也是偶然的发生，比如说今天就突然有人骑车来这儿，这个游商嘛，到这儿来了，看这人挺好，崩，把车上往这一停，铺个布，卖个草莓，卖个这个就是小饰品啊。还有现在好多这个年轻人不也是，就是到这个热闹的地儿，自己开着车一打开后备箱卖各种东西，其实他们不缺钱，但就是找这种新鲜感，这个也是不允许。我们每天去转，就是发现这问题并制止。 这就是咱们西红门的西区比较繁华的这块。 对， 东区呢？ 东区的涉及的方面就多了一些，你比如说查运输车辆、三烧问题、广告牌匾、燃气西边也得查，就是燃气安全。这是每年我们的工作重点，包括气站呀、大型的这些餐饮服务企业呀，每2个月进行一次检查。然后广告牌匾呢，是在对于这个违规的户外广告牌匾，我们肯定是要进行拆除的。然后在大风天的时候呢，像这些，比如现在有大风的时候呢，对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也要每天去转检查的一些现有的有些合规的广告牌匾是否牢固。尤其是在一些就是人流量密集的地方，行人过往比较多的地方，检查它是不是有松动的迹象，如果松动迹象，立即得责令它这个负责人啊，对进行加固或者维护，保证这个不出现问题。 那在东区这边拆除腾退这方面有什么棘手的问题和案件，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有，现在这个拆除腾退的过程中，因为是东区的16个村统一就是拆嘛，设计的面积非常大，牵扯的人员也多，也是为了响应这个咱们北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的这个方针嘛。涉及的问题呢，你比如说这个拆除现场，我们要去叮嘱它这个裸露地表进行覆盖，有些是这个你就基本就大面积覆盖，一覆盖就几万平米的。还有呢，晚上每天晚上要派人查，派人安排人巡查，因为有人会偷盗渣土，因为他拆完迁以后，好多这个别的地方没知道的渣土都会往这个拆迁现场一倒，你看不出来吗？因为都是拆的一片瓦砾的。但是这种问题我们也肯定也要管，有时候一盯就是一宿，轮班盯吧，一宿的盯。另外呢，还有防止这个拆迁，就是拆除现场里头有人在这里头进行这个烧这些收来的废品，比如说烧这铜线造成这个环境污染，我们也得转，也得往里边伸了走。 在执法过程中，城管队员们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这时候机智和耐心便是他们执法时的两大法宝了。 有这么个事儿，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在这个追一辆扣车过程中吧，就是我们发现他在前面有雨洒，我们在后边走的时候，他前面一直在冒，前面都把那路上弄得都是烟尘滚滚的，车牌已经看不清楚了。 然后我们就到前面去用喊话器通知停车，然后司机看我们一眼，他肯定听见了，但他不停，继续往前开，而且加快速度。这时候呢，如果我们强行别车呢，肯定也能给他别下来，但是呢，为了怕就是这个司机就是伤害到周围的行人呀，或者是就是车辆，避免引起交通事故，我们就没有去采取这个措施，我们就在后边跟着他。一方面呢是减少这个危险的发生，安全隐患，再一个你想看看他这个车呢到底去哪儿，他拉到哪儿去，我对于我们来说多掌握一条线索。然后呢他走了，往前顺着路走了不远就下路了，从主路上下来了，到了附近一个挺破挺烂的一个区域吧，然后他把车往那一停，两边都是墙，然后前面呢是一片大车肯定也过不去，他下车拉开车门就跑了。等我们再去追的时候，他转了两个车就找不着人了，那一块他肯定很熟悉，我断定他就住在那边。然后呢我们用喊话器喊了几句，周围也没有人出来，都是看热闹的老百姓，以我的经验断定他们都是认识的，因为人的第一反应遇见危险会或者遇见这个什么应该是往习惯性往安全的地方跑，安全的地方跑就是自己熟悉的地方嘛。然后呢所以我们喊了几次也没有反应，我们就给拖车公司打电话，然后拖车公司当时呢也比较忙，他们当时也来不了，从下午3点扣车，我们就开始等，一直就是在那儿等着，等到晚上7点多钟，那时候已经应该是下班了，我们正常过了正常的下班时间了。 新乌门的城管执法任务相对繁重和琐碎，当面对这种既消耗队员们的人力体力又拖延执法时间的赖皮执法对象时，新乌门城管执法队的执法信念就是一定要对得起制服上的国徽。 但是呢咱们现在脑袋上顶着国徽，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你都是代表着，往小了说代表单位，往大了说代表国家，你现在撤了会造成什么后果呀？你下后边的工作就根本就没法进展了，大家都他们这个车队就会说，你看见没有，我把车往这一扔，我一走城管没辙，等着去吧，下次的后边的工作不能开展了，为了咱们好就耗着他，就等着，总有办法，他不可能说一直在这，咱们人比他多，咱们可以倒班盯着他，我就不信他不出来。到了8点多钟又给拖车公司打电话，能出来人了，我说我把位置发给他，拖车就来了。我打电话的时候故意特别大声，因为我知道周边人听着呢，然后结果陆陆续续的有这个老太太妇女抱孩子的妇女孩子就围上来，然后就打听啊，说这干嘛呀，给放了吧，小伙子挺不容易的什么的，有说情的，有说那什么的。我说你们认识他吗？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就是那什么。我说你不认识他，你怎么知道他挺不容易的？嗯，有人就不说话了。然后就这么又耗了一会儿，那个司机还没出现，突然我拖车来了。然后人们这拖车司机呢，找了一个就是看了看周边，已经最后找了一个能拖的位置，能勉强把车拖出去。这时候正要挂钩的时候，这司机就出现了。然后大家就是说呢，我们的队员呢，还有这个就是这一组，就是我们扣车这一组人呢，都比较气愤，然后问他你跑哪儿去了，他就说哎呦我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你们追我，就开始满嘴说瞎话，就说我就是正常回家了，怎么着的，说我这车怎么了，就让胡搅蛮缠了半天。然后我说啊，你看你自己怎么着呢，你心里也明白这事儿呢，就是我不用我说你也明白怎么回事，你也不用跟我这个说不承认呀，不那什么，你车是我是肯定得扣你的，你要是配合呢你可以自己开进去，我们压着你，你要是不配合呢我肯定给你拖进去，这一点余地都没有。然后他就周围的他这帮亲戚啊朋友啊就开始有起哄的，有那什么的，反正我们呢就是肯定坚定信念，7个小时8个小时都等了，今天你车是必须进去，心里想的是我不把你车扣进去我对不起头上那个国徽，最后反正是扣进去了，他配合了。 2017年，西湖门城管执法队紧紧围绕镇党委中心工作为目标，以确保辖区环境秩序为己任，真抓实干，不断创新，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进展。对于未来的工作计划，西湖门城管执法队副队长张博介绍， 在法规范围的框架允许内吧，我们就希望尽量的能够提高执法技巧，提升这个执法效率，然后尽量让我们现有的人发挥出更多的作用。 灯彩又叫花灯，起源于中国，是汉族传统民间手工艺品，一般由民间艺人手工扎制而成。在咱大兴区长子营镇车库营就有这样一位手艺人， 他制作的灯彩不仅走出了国门，而且还参加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现在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的展厅里，就可以看到他扎制的十二生肖灯彩。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新闻专稿，以灯为生，传承中国文化。在长子营镇车库营李洪凯灯彩工艺制作工作室里，不大的空间里零零散散地堆放着灯彩制作的材料和各种半成品。已经做好的几十盏形态各异的灯彩悬挂在房梁上方，而李洪凯和他的工匠们正在紧张地忙碌着。 这是牡丹花，这是，然后这个鸟是白头翁，就是代表那个富贵白头那个意思。 一天能画多少盏灯呢？ 这一天10个左右吧。 他现在糊这灯您瞅，这个孔雀开屏，这是民间艺人，这可有年头了，这个这都宫廷传下来的，这都给外国参展去的。现在这工人现在糊的这个，这是后边那个屏，这那跟那尾巴似的。实际上这是咱过去咱们古的时候啊，胆瓶似的那形式的。 54岁的李洪凯从事灯彩制作将近30年。上世纪90年代初，李洪凯做灯笼外加工生意，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北京灯笼张，后拜师张明亮老先生名下，并得到他的真传。从此李洪凯潜心研究北京灯彩的制作工艺。 我爷爷那会儿就特别喜欢编这个过去那小花篮啊，好像就是遗传基因吧。当时是以什么给人外加工的形式做着，开始做红灯笼外加工，是给北京那个工艺美术红灯厂。在外加工的同时呢，当然朋友就多了，后来认识一个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灯笼张明亮，就等于是拜师吧，就跟他学这个做这个咱们这个灯彩这种手艺。现在我师傅已经80多了。 中国的宫灯起源于18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经过历代灯彩艺人的继承和发展，才有了今天的这些丰富多彩的样式，从而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灯彩文化。后来明朝时，北京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手工业作坊，各种花灯巧夺天工。到清朝末年，曾经作为皇宫彩灯的宫廷灯彩艺术，逐渐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北京民间灯彩。 您瞅这个灯四角，跟咱们国家的现在的古时候那建筑物一样，他这所谓做这灯，都是跟咱们平常的日常生活，您瞅都息息相关。翘出这个檐子，这不是跟咱过去那个 房檐 对房檐，您瞅都特别一样吧？中间这个，这画面，这跟那窗户似的。这是高度，这是80，这是直径是50多。我们这行当的人是给演化过来的，这是真丝面料，这都是纯手工艺。你说他们这现在这是使胶，真正带一六条时候都是面匠的料。就这个，就光连做骨架，然后再糊，再绘画，得做10天，做热灯，中国的魂在里。 李洪凯告诉记者，这盏四角灯做工非常讲究，这在以前就是皇家灯，普通百姓根本用不起。那么做出这样一盏精美绝伦的灯彩，到底需要多少道工序呢？ 做这么一盏灯，100多道工序。开始，选料，微丝、材质都瞅长短。他们瞅着很简单，说这算什么呀？你没做这道呢。做完之后，他们糊就得糊，本着20道工序。每一件作品呢，他绘画就得20多道工序。他一个花瓣，它就是一道工序；一个树叶也是一道工序。树叶里的金又是一道工序，要纯工笔的更麻烦，整个画出一轮廓来，装点填色，填完色之后晕色，晕完色之后还得到最后不能出这个轮廓。 在灯彩的制作工艺中，最重要的一步应该就是灯彩骨架的制作了。李洪凯说，骨架就是灯彩的魂，是决定灯彩好坏的基础，做的稍有变形就会连接不上。因为是手工制作，所以一个熟练的灯彩师傅一天也只能做出一个灯彩骨架。 我是做这个骨架的。过去那会儿，咱们那个就说民间那会儿是使纸糊的，就没有铅丝的米，都是酱杆叉的木头做的，一点点演变成是这样了。铁丝、钢丝作为骨架，我做完了之后自己瞅搭配的合理不合理，它的身高匀称不匀称。咱们中国讲究对称之美啊，怎么人家江板似的，一低一高也不好看。互相对称着是最美的。骨架的精髓占着一个整个灯彩的得占它80%。 更有意思的是，灯彩制作过程中用的粘合剂都是手工熬制的浆糊。您可能会想，这浆糊谁不会熬啊？ 您还真别小瞧这浆糊，为了打好这浆糊，李洪凯可是整整学了一个星期。 传统的浆糊它单子做事，现在是各种胶，第一它是化学原料做的，它做完之后它就经过这个一风化，它很容易开胶，它所以现在我们做的灯必须得用打浆子的。你瞅这打浆子到最后打到什么程度，有好些说呢，我们天天干这，我那回我就学了一多礼拜，那糟你东西糟很多了。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记者对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镇李氏佳宁灯笼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洪凯的采访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夕，李洪凯接到了制作208盏灯笼景观的重要任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洋溢着满脸的自豪感。 那是张艺谋执导的天坛祈年殿，当时那回归揭幕仪式，那是208个美女推着这个208盏。您瞅那灯就是，您说上面是六角，它当时都是龙头，底下这是一个中国红，底下呢这是配着，这就是排序。后来当时我做完这个很自豪啊，最起码咱们参与了，你别人参与不上啊。说这最起码你有纪念意义啊，这可不像别的事，中国举办奥运会那是多少年前那就有一梦想啊。你要在我有生之年到最后，你不见得你遇上是第二次，你这就很自豪。当时做这时候时间也紧张，人家要的条件也高，当时制作时候费了好大心血呀，标着尺寸都标好了，就给你一图片，你先打一样吧，对方认可了你就接着做，对方要不认可了那你就甭做了。当时特高兴，晚上干，到最后跟人说你睡觉吧，我说睡什么觉啊，赶快就得给人干出来啊，就坐这架子就难透了。瞅着简单，人家当时量的这个10公分一个尺寸往下走，10公分一尺寸，10公分一尺寸，你到最后你放出这个小样来必须得跟人家尺寸对，抽完之后成了，赶快给人打样子。咱们中央电视台一播的时候，当时那兴奋劲儿那就甭提了，真是自豪。 当记者问起李洪凯最让他得意的一件作品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告诉记者，2009年为西单商场79周年店庆制作的一盏长3.2米、高5.25米的巨型六角宫灯。当时这盏灯是由8个人整整做了7天才制作完成的。 咱们没见过那么大灯，就一盏灯，人家给咱们要求是什么呀，必须得要是首先安全的，我这一盏灯啊，当时咱们农村这个104这火车就拉了4车，人家要求是总站搁3月。当时我找了我们本地一个特别运动人，他是当时也是一学校的一个校长，后来我问他，我说咱们这承重这个，再一个它的立体感，还一个它的风度，北京刮风，这大冬天的刮风，西北风，当时这个角六角，这角冲哪边？当时我们制作这一盏灯啊，我们是8个人，做了是7天，连焊接，再设计，再裱糊，再绘画，瞅着容易啊，当时很难啊。 近些年，李洪凯还给前来参观的大学生们讲授民间传统文化以及灯彩的扎实技艺。李洪凯说，除了讲给大学生听以外，我还想把灯彩艺术告诉更多的孩子们，让他们多多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我准备把这个12生肖这个做出来，让咱们现在小孩看，给这小孩，咱们这中小学生，让他们上这实践来，我给做点，让他们呼，让他们自个儿自己裱糊，让他们多接触接触。大兴印刷学院的来这帮大学生，当时来4、50号上来，这帮孩子瞅着都特别惊讶，他说我们都没瞅过，我说你们知道这叫什么？他说不知道。以后你们不管你们长大了在什么场合，尤其是庙会的时候，在国家有什么喜庆节日的时候，瞅着那东西，我告诉你们叫什么，这叫灯彩。我说咱们中国大学生，你们得多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中国传统文化这是魂，这是根。 虽然时代进步了，但传统的手艺不能丢，这也是采访时李洪凯说的最多的一句话。记者还注意到，在他的工作室墙上挂着的是盛世经典文化传承的红色条幅，受他的影响，如今孩子们也都从事了灯彩行业。作为北京灯彩的新一代传承人，李洪凯对他们也是信心满满。 做我们这行呢，他本身就人就少，别人认为乏味，我认为我很乐。我跟我们这工人我都说呀，我说别人可以退休，我这一直到死，一直能干到死，我干到80都退不了休。为什么说呀？你喜欢这行当，你喜欢这件东西，天天就知道有一件好作品做，想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提高，咱们传统的手工业各行各业，不光我这一行的，让子女啊，让他们呢 了解中国文化，了解自个儿的民族，了解自己的魂，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听众朋友，本期的这里是大兴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其他节目。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